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各位又到呢個星期五晚，提早咗一個鐘啊！今晚嘅呢個咖喱飯，因為之後我哋仲有一餐飯，所以咧就要 寫文練。 係啦，咁所以就 會慶 呢餐飯咧，咖喱飯就早啲開啦。 你就係啫，我食唔到添。我到一到之後， 跟住 我仲有個業主會啊！我今晚三場啊！ 啊，你去倫敦大酒樓到一到 㗎？係啊。 系啦，咁咧就呢餐飯咧就咖喱飯咧就叫做鍋氣重啊， 係嘛？ 聞到糯味添啊， 風雨飄搖咖喱飯啊， 聞到窿味啊咁樣。咁啊，因為你未嚟啊，咁我就一路頭先喺度睇緊啲聽眾咧，大家都好心急等緊呢個節目開始啦咁。係。咁有啲好擔心啊，會唔會我俾人揼啊咁樣？咁我就話大家唔使擔心呢個嗱。首先咧，我就講一講咧，大家都想我回應一下嘅，其實即係星期二咧喺奪命撈鬆裏邊咧，我哋。即係討論一個香港 KOL 參選或者係嗰個政治未來嘅一啲政治人物點樣出現嗰陣時咧，就討論到阿杜汶澤。咁咧就有啲朋友就將佢剪輯咗之後咧，就擺咗上去其他嘅平台。咁阿澤就有反應啦，咁樣 好大反應添。 係啦，咁就講咗一輪嗰啲粗口啊。咁其實對我嚟講，其實真係唔上心嘅嗰啲嘢，因為我覺得。即係點解我琴日我都唔回應呢？有記者問我，其實係啊，攞住佢嗰段嘢嚟問我，我就好小心啊。點解咧？因為我唔想即係件事一路 escalate。個原因咧就係咁樣嘅話，反而就係對成個香港嘅整體都不利嘅。因為我一回應佢實係問嗰啲位會唔會有恐嚇成分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就。所以我就係選擇咗唔回應嘅， 就會繼續延續個矛盾。 因為覺得佢就算係都好啦，一時之氣有乜都好咧，我覺得即係我只係咁睇嘅其實。咁但係咧嗱，因為始作俑者就係我去 open 嗰個 conversation， 我相信大家可能我唔再播一次啦，因為阿蕭生又播過，好多平台都播過， 不斷有人喺網上面 share 添。 咁有啲人亦都係即係我今日有個朋友 send 咗一段叫做逃牆新聞啊。 圖牆新聞就不單止播，仲將你哋即係 有字幕添， 有埋字幕講翻出嚟，咁即係原汁原味地呈現翻當晚嘅內容。 係啦，咁大家就想睇下就可以上去 Facebook search 圖牆新聞，咁喺佢個 page 裏邊就應該揾到嘅。其實嗱，坦白講，我唔識佢哋嘅，唔係我哋自己搞嘅。咁但係咧，就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如果有睇當晚節目嘅咧，亦都知道個 context 係啲乜嘢嘅。嗱，最重要就係個 context， 我哋講緊咧就係一啲嘅。泛民的整個選舉機器都老化，我還提出就是說他這樣下去就會變成政協花瓶，即是這個七大民主黨派，共產黨多黨合作制，即是到時都說兩嘴那就拜拜，永遠都是一黨專政這樣，就所以我就提到就是說，其實為什麼會當時我會說杜汶澤的名字呢？其實不是說即是好像剪輯完之後變成就是因為我估計佢係共產黨派出嚟嘅人，等等呢啲咁嘅嘢。我只係話，因為呢種咁嘅，因為講緊韓國瑜啊，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 喺今次台灣九合一選舉同埋今次1125啊，李卓人輸俾陳海欣嘅過程裏邊，我哋探究即係能夠動員到民意，或者即係喺網絡上邊能夠有動員能力嘅 KOL， 佢有啲咩吸引之處？ 咁因為如果你睇翻我星期一我同阿鮑偉聰做嗰集三不管咧，其實已經講緊呢個問題嘅，就係話講陳海欣嘅。那種打法，即是說這個是一個新的時代，就是當人人都有一個掌握了一個媒體，他可以表態的時候，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民粹時代。這個沒有貶義的民粹，就是說基層的民意越來越重要，精英的你要放低身段，不要說一些 只有你哋明白嘅政治語言。 過去嘅媒體嘅運作就係市民就好單向地去接收啊嘛，甚至乎冇一個互動嘅。咁啊，通常有啲大規模嘅民意調查之後，都可能即係個時間差距講緊一兩個月啊。即係你冇喺主流媒體啊，或者係紙媒嗰度有專欄嘅話咧，就冇言論咁樣。 同埋好簡單，你睇韓國瑜都係嘅，佢嗰啲嘅言論好草根嘅，佢嘅表達方式，但係就好受高雄人嘅歡迎。我跟你合作咁耐咧，我都覺得你有個變化嘅喎。當初你講嘢咧係好正經嘅，即係直至到上次我哋講呢個《獨龍傳》嗰陣時咧，我就發覺其實即係有個變化喺度，即係話係一種直接同群眾溝通嘅方式。所以我就提出其實 KOL 咧，可能先至跟住，如果本土派要出政治人物去參選，要去即係打敗傳統泛民咧，就好似杜汶澤呢一類啦。係啦，所以我係 mention 佢嘅名字，我係主動提出嘅。其實，咁喺討論過程裏邊咧，陶君衡就講咗一啲嘅，即係令到佢我諗反應好大啦。包括 判斷啦， 係啦，佢就話佢譬如佢有冇 job 做啊，佢太太阿田瑞麗有冇喺大陸接 job 啊等等呢啲問題。嗱，我覺得佢係講大咗嘅，其實， 因為提出一啲佢講都係好 shaky 嘅，佢唔係好肯定，佢但係就有啲奇表示奇怪咁啦。 但係猜測嚟嘅，我覺得嗰個係即係講大咗，因為咧你坦白講，即係佢係人聽到都會興嘅。個原因咧，因為我記得頭先我一開始之前咧，我睇我嘅 Facebook 有一位聽眾嘅留言咧，我真係即係講出我嘅説話，佢就叫做Agus Hong， 佢就話當日我俾 D 一百咁樣圍剿嗰陣時咧，佢就係即係撐我嘅，係就係因為 D 一百我離開嗰陣時咧，佢哋成班人咧就發動呢個網上攻擊，就話我收共產黨錢，咁我相信如果一路跟住城寨嘅聽眾都記得呢件事，由鄭經翰為首，然後其他我當時喺個台裏邊認識嘅所有朋友都唔出聲，完全對呢件事不置一言，包括吳志森啊。尤清源啊，全部都唔出聲，甚至有啲人企咗喺大班嗰邊嚟污蔑我添。咁我哋亦都冇乜點回應嘅。其實當時即係好簡單交代咗，即係 factually 交代咗件事咁算。咁但係呢位聽眾提醒我就係話咧，其實你咁樣話人咧，你自己受過咁樣嘅一個即係俾人抹黑啊，或者俾人抹紅啊，其實咁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咁樣做都唔啱咧？咁嗱，呢個就係我頭先我一路開始嗰陣時咧。我準備即係等緊你嗰陣時咧，我睇完呢個聽眾嘅留言咧，其實我係有一個即係突然間有個感覺，就係當日我自己嗰種嘅嗰種愁啊， 不憤， 嗰種不憤同埋嗰種苦啊，係好難同人講嘅。其實咁啊，集會爆嘅，我就唔係嗰種人啊嘛。其實咁，所以嗱，我係會記住大家聽住，我係會因為咁樣咧，向阿杜汶澤正式道歉，話俾你聽，其實我唔應該。因為個台始終就算你話嗰句説話出自邊個都好啦，可能即係我唔會話嗰句説話係陶君衡講嘅，唔關我事或者乜乜，因為始終係我嘅節目， 都係你都係節目主持人， 始終係我嘅主持人，亦都係我嘅台，咁所以責任其實喺我嗰度，係啦，個責任喺我嗰度，呢個咧大家無需要再去話喂佢係咪恐嚇啊，我覺得到此為止啦，我覺得呢個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因為如果我其實我唔認識 personally， 我唔識阿杜汶澤，我只係睇佢嗰啲片啊，包括嗰啲一周大事回顧啊嗰啲，咁我有陣時都覺得好好笑啊。係 啊，好， 其實我係佢觀眾嚟嘅，可能佢唔識我，但係我係觀眾嚟嘅。我亦都覺得佢係一個同我經歷過嘅嘢係相似嘅，就係話俾共產黨斷米路嘅人。如果曾經我自己因為俾人咁樣斷過米路而去。即係一路守到而家啦，亦都好多聽眾支持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邊咁樣去即係揣測或者推測或者猜測嘅話咧，就我應該謹慎啲。當時啊，即係如果陶君衡提出呢個睇法嗰陣時，咁其實阿徐少華都有平衡嘅，其實 有我有聽 嚇。係啊，徐少華都話其實唔係喎，佢咁其實我都提過， 佢都俾大陸嗰個封殺得好緊要。 因為佢去馬來西亞拍戲，我喺蘋果娛樂新聞嗰度睇過，咁就亦都。即係我相信所謂嘅本土咧，其實唔係話跟邊一個揾食嗱，千祈唔好咁諗，反而係一種思潮。 係 佢某啲對泛民嘅意見，其實好多所謂嘅本土派對泛民嘅意見都好咧，千祈唔好一開波就將佢歸類咗係某一個派別、某一個教主嘅人， 好似一個鐵板一塊，有一個好嚴謹嘅一個組織架構，絕對不是。 係啦，因為呢個就同今日我哋要講嘅題目有關嘅，其實即係我都唔想花太多時間喺 即係阿澤呢單嘢嗰度，即係我覺得淨係正正頭先就係阿 Agnes Hong 所講喺個 Facebook 裏邊所講嗰句説話，其實你當日咁樣俾人對付嗰陣時候，我都撐你啊咁。咁我覺得事實上，即係我諗下，其實係有道理嘅。其實我亦都希望我哋自己嘅節目裏邊咧，將來少啲呢啲嘅所謂捉鬼啊、動機論啊呢啲咁嘅嘢，就講翻嗰個咩咧？講翻嗰件事係啦，包括一陣間我哋所講嘅香港關係法都一樣，因為我覺得動機論咧，很多時其實以前在立法會辯論跟英國下議院的辯論的規則 Escamay 那本東西其實就不准猜測人的動機的說話，是的，是的，就如果不是施慧賢或者黃宏發就 rule 就是要你 收回， 是要收回，即是辯論的過程應該建基一些 factual 的理據啊、事實啊、數據啊，這樣是去做這個議會裡面的辯論，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即係等住食花生啦，當然。我會唔會還擊啊？或者會唔會去告佢啊？甚至係報警啊咁樣。咁我頭先我都講過，其實昨日我唔回應已經係表咗態，其實，因為我希望就係件事係會大單嘅，我覺得。亦都唔係值得要咁樣炒興佢。你問我好多人話可以收視高啊等等，呢啲唔係我哋追求嘅嘢。嗱，翻返今日我哋要講嘅主題，其實就係我哋先講咗呢個香港關係法呢單嘢先。咁咧就琴日我都出咗個 post 嘅，就因為報紙報咗阿郭榮亨，就去呢個美國就安排咗咧，就係見一啲嘅智庫啦、商會組織同埋 Congress， 亦都會出咗啲研討會。 係啦，會出咗啲研討會就咁咧，就希望佢嘅希望就係話美國咧係可以延續呢個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香港政策法 係啦。咁啊，當時我就其實喺星期一朝頭早，我喺港台錄影呢個左右紅藍綠嗰陣時咧，其實我都提出個觀點啊，包括星期一嘅呢個《蘋果日報》，我就話議會嗰種嘅通過議會問責或者問政啊，嗰條路越嚟越暗淡。咁大家睇到嘅，我相信呢個唔使我講。 係啊，喺今次1125九龍西嘅補選，因為李卓仁輸咗之後咧，其實而家陳海欣入埋立法會裏邊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喺地區直選咧，已經係呈現18-16噶啦。咁就而家差唔多篤定咧，第二次議事規則咧係會通過啦。咁所以咧就民主派喺議會裏邊利用議事規則仲係僅餘嘅空間係去到議會抗爭咧，其實呢條路咧已經係好困難，好困難。咁啊，動接咧就得救啦。動接咧，未來日子咧，大家就有機會咧，我哋發言啦。 不斷會補選添， 即係好容易係會被趕離場啊、停賽啊、半年啊、一年啊、餘下任期啊咁樣。咁即係變相咧係一種另外一種嘅 DQ。 嗱，你喐啊死！你喐就改埋個議事規則，叫紅牌出場或者黃牌停賽咁樣。咁如果你唔喐，選民就對你有意見，話選咗你入去就行禮如儀等等，所以我成日當時我就提出一個觀點，喺議會鬥爭以外，點樣開闢其他嘅戰線啦？唔係互相排斥嘅，我覺得，即係話唔係淨係做議會或者淨係做街頭或者淨係國際化， 戰略上邊係絕對需要添啊！就算即使香港有全面民主，我哋都要有一個健康發展的公民社會。香港是半民主，甚至乎其實而家咁嘅半獨裁或者半專權的一個政治制度嘅話咧，更加需要議會同公民社會、議會同呢個嘅民間團體係有一個即係好緊密嘅協作，先至稍稍係可以即係保留多啲嘅政治影響力嘅。如果唔係咧，你淨喺議會裏邊咧就唔得嘅。 嗱，因為呢個咧其實係會即係一個立體戰爭，我覺得 係。 曾幾何時，香港問題國際化對我哋嚟講咧係 common sense 嚟嘅，因為香港從來都係一個國際城市。正如當年1992年美國呢個嘅香港政策法一樣，我之前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啦，包括起草人啊等等，其實都係同香港我哋呢邊 office 有關嘅。咁而家實際上嗰個 poison pill 就發作啦，嗰個毒丸吞咗咁多年之後，因為當時已經預計到中國會走數嘛，共產黨會走數嘛，咁走數會發作。你冇理由俾我解藥對方㗎， 係 就係話喂，我幫你扣喉嚨，嘔翻粒丸出嚟啊咁樣。即係我嗱，即係我自己有 personal 嘅一個 involvement 喺度，所以我覺得我對呢件事好有睇法。 同埋我哋嗰陣時嘅發展，大家如果記得啦，1984年嘅中英聯合聲明，到1997年、1991年就呢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完成咗基本法嘅制定。呢十幾年裏邊啊，即係主權移交之十幾年裏邊，香港一直都喺國際媒體關注嘅情況之下。 是去即係演進啊、發展啊，或者係即係政治上邊嘅好多事件咁樣。反而係九七年之後咧，喺幾次大嘅事件，2003年七一遊行啊，呢、這個2014年嗰陣時啊，散運先重新受到國際輿論嘅關注啊咁樣。以前從來都係一個國際問題嚟嘅，就係即係一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半民主嘅制度，即係翻翻去一個即係專權嘅社會主義，即係計劃經濟嘅一個政治實體，或者係一個嘅主權裏邊，咁點樣去發展呢？一國兩制係史無前例嘅，即係點解咧？咁樣即係點解嗰陣時會有即係其他外國咩Financial Times 啊？話即係香港之死咁樣，呢個喺學術上、喺國際政治關係上邊、喺歷史發展上邊咧，其實都係讓人係關注到香港嘅發展。 因為我哋要澄清一樣嘢，就係唔係我哋香港人主動將香港問題國際化，而係因為香港從來喺英治時代都好，我哋唔係一個好似澳門咁嘅城市嚟嘅。澳門就係咧葡萄牙直接管治，香港好早期喺六七暴動之後已經進入間接管治，即係唔係話英國佬直接管治，而係話佢俾香港一個好大嘅自由度，成為一個亞洲嘅模範城市，一個國際城市。呢個就係1972年麥理浩嚟香港嘅任務嚟嘅，所以。它不單止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還有是金融中心，還有亞洲一個傳媒中心，最重要就是它是一個監察中共的情報中心。所以為什麼今時今日的引渡英美國人會提出那個引渡啊，關於這個澳門這個姓康的引渡犯，林鄭放了回去大陸，而是不應美國的要求引渡去何志平這宗案作供呢？點解咁大反應咧？係有原因嘅，即係話佢好多以往啊，其實同香港有好多嘅 understanding， 我覺得包括佢嘅邊啲人可以喺香港活動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係同香港一國兩制係有關嘅，係個佢哋有個 understanding 喺度嘅，而唔係話一刀切呢個係廣州，所以你嘅情報人員乜乜全部都要趕走。嗱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郭榮亨嘅外訪咧，我相信泛民，我再希望佢哋討論一次。究竟個立場係咪無條件延續香港嘅呢個美國嘅呢個香港政策法？香港政策法當時其實是一個 condition 嘅，呢個 condition 就係話香港要保持高度自治同埋一國兩制。喺咁嘅情況底下，美國就視香港係一個獨立嘅關稅區，同埋咧就係好多嘅指導好多其他嘅政策，包括咩咧？就係呢個戰略物資出入口啦。本來好多唔係戰略物資，大家唔好淨係講話導彈、坦克，唔係嗰啲嘢嚟噶。我告訴你，就算很簡單，某個 PACS 差不多所有電子涉及到電子科技的 你大疆那個的那個航拍機啊， DJI 那個航拍機啊， Spark 啊，裡面某些 PACS 都是屬於這個戰略物資進入口裡面限制的。所以我就說今天雷鼎明這些就是叫投共之後就撲街，就係咁啊！真係呢個我夠膽講，一定係投共。因為點解咧？就係連學者所有嘅 forecast 咧，全部都係亂噏嘅， 拋諸腦後，仲要造假。其實係 係啦，造假係話損失十億， 即係蓄意地咧係去矮化，或者係即係去點樣講啊？ scale down 係啦 ，scale down 就唔係誇大啊，係即係去漂白， 係啦， 即係或者係即係低估， 冇嘢嘅， 有組織地低估，因為呢個香港有機會被取消獨立關稅區帶嚟嘅經濟損失同埋對香港制度嘅衝擊， 同埋最重要咩咧？我今日就上去，因為我大家聽眾有興趣可以上去睇下嘅，就係 Foreign Policy 一個我經常上去睇美國外交政策嘅一個新聞網站 Foreign Policy。咁裏邊我睇到一個分析員嘅文章，佢就話而家。Donald Trump 的政府對於1993年 Bill Clinton 當時將人權和經濟拆勾脫勾重新檢討的了、 哦、 我告訴你、這個、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香港政策法的改動的機會很大，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乘機入一東西下去的話、你憑什麼跟共產黨談判？你問我，喂，你現在審緊的，你看今天上庭播的那些片，即我你問我，我看到我都哭了，真的即係當日啲市民咁樣咁英勇上街，搏冒住警棍催淚彈，咁樣喺度搏，咁樣喺度揼，然後乜嘢都冇之餘，仲要逐個逐個俾人清算。四年嚟，你問我同本土派又好乜派都好，嗰、那個其實嗰個中間積落嗰個恩怨，係同雨傘運動有關嘅，我覺得。好啦，然後咁多年之後，你目睹呢啲事發生，今日仲要 DQ。 準備 DQ 朱凱迪選鄉長都唔得， 村長、 村長、 村長都唔得， 係啦，都唔俾。咁第二時選立案法團得唔得咧？ 係啊， 喂，大佬，基本法規定嘅所謂政權組織只係立法會行政會議啫喎。大佬，區議會都唔係啊，所以區議會叫做區域性組織啊， 佢比區議會仲要低層次噶，其實係 區議會唔係政權組織，係屬於區域性組織嚟嘅啫。 但係都有喺基本法裏邊係有條文規範，反而咧即係鄉長咧就仲更加低層次。 我唔知道佢點解鄉長要擁護基本法反港獨呢個法理基礎喺邊度嚟嘅，其實。但你睇到啦，就係話呢個咁嘅金鐘罩咧，其實係罩到落去各方面嘅啦，已經係全面控制啦。咁你問我，如果泛民仍然係嗰套咁嘅拳噔噔噔噔噔噔噔黃飛鴻咁樣喺度耍，你咪仲俾1992年嘅民主黨倒退、港同盟倒退？喂，當時我記得好清楚，李柱銘嘅立場就係延續中國嘅 MFN， 不過中國要同時改善人權。係 啦， 我記得當時嘅立場就係咁。 馬田嗰陣時親自去到美國嗰度嘗試係去進行遊說，一方面咧就同美國政府講，就俾呢個嘅最優惠待遇國俾中國嚇，即係令到中國同埋即係嗰個開放改革嘅政策係能夠繼續推演咁樣，喺經濟上邊咧就唔好懲罰嘅同時嘅話咧，提出其他政治訴求，而佢呢個係合理嘅嗰陣時係。 嗱，我覺得起碼郭榮亨呢個 trip 本身有幾樣嘢要 address。第一，佢呢個立場唔可以淨係向美方表達，佢一定要同時向中共表達，就係要你確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如果唔係嘅話，呢個香港關係法、香港政策法一冇咗嘅話，唔單止香港受到影響，連大陸嘅經濟都受到影響嘅。呢個説話一定要同時由泛民 deliver 呢個 message 俾中共，公開地去 deliver 呢個 message 俾中共。第二，我覺得係由美國召開一個 public hearing， 關於香港嘅一國兩制。嗱，呢個唔係干預內政。呢個係講緊美國嘅內政啊嘛，呢條法例。 美國自己本身啊嘛，係美國政府是否願意繼續即係俾呢個獨立關稅區呢個處理呢個決定係俾香港？ 你可以叫李慧瓊，等於我哋之前都講過噶。 係， 你叫李慧瓊，你叫呢個周浩鼎， 叫埋陸仲雄， 叫埋陳海欣去， 係 係嘛？成班人 make 個 delegation 去美國 public hearing 咯，走去回答人哋嗰啲問題咯。喂，你大公報係點樣嚟嘅？當日選舉，黨報嚟嘅大佬。可以變成免費報紙競選宣傳，而馮華是不理的。我呢、這個咪最佳，我都話啦，呢、這個最好證明一國兩制的選舉已經完全被人操控的例子嚟嘅，係咪先？嗰份係黨報嚟嘅，你咪攞曬啲證據出嚟咯。我到時睇下你點駁。 琴日朝啊，同咗工黨嘅麥德正走咗去 啊，啱啊，做得啱，我覺得 要求有一個正式嘅一個嘅處理嚇。咁但係講到今次郭榮亨係去美國嗱，民主派本身有啲嘅即係支持者都好強烈批評，就擔心咧郭榮亨係咪扮演咗一個應該本來係親政府或者同政府應該係一個管治聯盟嘅嗰啲嘅保皇黨啊，例如係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呢啲咁嘅契弟咧，係由佢哋去做，係咪做咗政府嘅白手套啊咁樣係？咁但係好似細梁咁講咧，如果當郭榮亨係以民主派嘅議員嘅身份係去到遊說嘅話咧，就應該要去咁樣講啦。 你喺民主派嘅組織裏邊，係 啦，喺個事實將香港而家發生嘅每一件嚇衝擊緊、影響緊、侵蝕緊、破壞緊一國兩制，甚至乎係違反基本法，政府自己本身其身不正嘅做法咧，係如實講出嚟嘅同時嘅話咧，就要北京政府、要特區政府咧，係要制約自己本身嘅行為，先至去避免而家美國去到呢個關口咧，就要考慮係咪要取消香港嘅即係獨立關稅區。 嗱，我覺得呢個最重要係咩咧？亦都俾香港嘅即係支持民主嘅人咧，我覺得睇得到咧，係民主派係會用盡各種方法。去捍衛香港的高度自治。嗱，我成日都覺得，爭取選票又好，爭取支持者咧，唔係靠你同某一啲大人物或者嗰個嘅派系嘅領袖達成呢個共識啊，或者大家揸手啊咁樣。最重要，我哋之前都講過，係你嘅政治主張。你嘅政治主張可唔可以得到人嘅支持？而家好明顯兩次補選嘅失敗，係睇到。傳統民主派的政治主張是得不到新一代的支持，這個是事實來的。就算你喜不喜歡，你叫他什麼派都好，其實那個不是一個具體的一個政治團體來的。我很贊成鄺寶賢在他Facebook 那裡說，其實他回應余若薇的時候，他說本土是一種思潮，不是一個 實體或者一本封筆， 即是你一撳掣，佢哋就會彈曬出嚟。 我一撳掣打電話俾呢個，呢個人就可以 call 啲票出嚟。如果本土是一種心態，是一種思潮嗰陣時候，我相信泛民真正的危機就在於你過去嗰四年。嗱，你話你以前唔知道算啦，過去嗰四年喺雨傘運動之後，喺佢哋嘅政治同埋政策主張裏邊咧，有冇回應呢一個嘅本土思潮？我相信呢個好關鍵。今次郭榮亨嘅遊說係會帶嚟更大嘅危機嘅，對泛民嚟講，我敢判斷，因為呢件事發酵落去咧，係會再一次令到啲人對佢哋好失望。呢個唔係話因為嗱，你就算你話你係個心或者你政策上希望延續都好，你同時要 strike 個 balance 就係係咪淨係經濟利益就唔理呢個香港嘅人權、民主、自由咧？嗱，呢個咪同當年1993年 Bill Clinton 將呢個經濟同呢個中國人權脱鈎，以為咁樣跟住再擁埋佢入 WTO 就可以和平演變中共啦。喂，呢個係好慘痛嘅教訓嚟嘅，你知唔知啊？ 好重要啊！93年嗰陣時候，又或者係克林頓91年選到噶嘛，佢做美國總統嗰陣時候，以航啊，去到2001年發生呢個911嘅恐怖襲擊嗰陣時啊，即係呢個 Free Trade Agreement 或者 Free Trade 即係自由貿易作為克林頓政府或者當其時美國政府外交關係一個好重要嘅核心思想或者原則嚟嘅。而即令到中國加入 WTO 咧，就係、是、克林頓作為美國總統，即、就、係、是、推進嘅呢個嘅外交政策一個嘅即係實質嘅結果。嗰陣時係假設，即係大陸政府係會變咗，咦？參加呢個國際大家庭嘅 free trade， 即係貿易啊、經濟嘅遊戲嘅話咧，慢慢咧就可以演化呢、這個係和平演化，或者係遵守呢個國際遊戲規則啊，變得喺政治上面更加多嘅即係自由啊，又或者係遵守呢個遊戲啊，尊重人權咁。但係而家唔係嘅就係、是、 佢就係一個好簡單，我就係話你唔好以為美國朝野，我一早已經講美國朝野對呢個問題有共識嘅，對中國喺國際貿易裏邊係一個 traitor， 係一個騙子啊。你睇嗰啲 even 啊，就算係啊最唔中意 Donald Trump 嗰啲嘅評論員啊，譬如 Sakari 啊嗰啲咧。其實根本上佢哋喺呢個中國貿易問題裏邊係大力鼓掌支持呢個 Donald Trump 嘅，其實，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諗翻轉頭喺今時今日呢個局面，你明知難得有個咁樣嘅國際環境，我成日都話呢個新冷戰嘅形勢係自1972年之後先至出現嘅。1972年 Nixon 定咗呢個 engagement policy 之後，拉攏中共打擊蘇共之後咧，根本就從來都冇離開過尼克遜基辛格呢個框架，係 Donald Trump 敢於去打破呢樣嘢啦，其他 Donald Trump 嘅爭議性我哋唔好討論，淨係喺中美關係裏邊，佢係唯一一個有勇氣去打破奧巴馬睇到嘅問題，但係喺行動上係冇咁嘅勇氣， 佢冇實質嘅行動啊，係 佢冇個勇氣，我覺得。但 Donald Trump 我覺得佢有咁嘅勇氣。而家你問我，實際上美國係 upper hand， 根本美國係 upper hand， 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唔乘機去 lobby 國際社會重新關注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嘅話，我哋會將會錯失一個機會。三十年前去整呢個法案嗰陣時候，為乜呢？我想民主派問清楚呢個問題。如果佢哋唔認識，佢可以問李柱銘，佢知道究竟當時我哋為乜？就係預咗今日啊嘛，就係預見到有今日呢個情況。中國濱田北俊呢班友就係話得，如果你想延續，唔該你哋唔可以再成為建制派裏邊嘅契弟，唔可以做奴才、大口狗呢啲咁嘅人。咁嗱，好簡單，你哋喺議會就有機會出生天啦。係嘛？你話修改議事規則，唔該你反對。如果唔係嘅話，一舉手就輸，一舉手就輸。如果你唔借呢個關係法叫起呢個自由黨，叫起香港商界，叫起嗰就係陳建波。陳建波後邊咩啊？係國際保險公司啊嘛， 利益集團， 全部都係同呢個中美貿易或者香港政策法有關嘅利益集團。如果你不借這個機會叫起這個利益集團拆解建制同盟，你就數來數去就剩下工聯會、民建聯和新民黨、 自由黨鍾國斌，即是自由黨的主席鍾國斌，今次臨時臨急抽起了他那個的休會辯論，說關注即是要 是有原因 推這個23條的話，即不要只是說一時三刻現在才知驚，當美國禮真是考慮是否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而影響自由黨代表背後商界那些的經濟利益，請他再想多一重、這個呢其實是跟香港本身的相對制度優勢是緊緊地扣連在一起的嘛。 所以我就說，如果你不趁這個機會打殘這個自由黨，夾回自由黨回中間的話，根本上你們在議會是沒有運行，是不是？ 你不要说其实关键少数在他们那里、啊。喂大佬， 自由党反而可以好好地继续扮演呢个关键因素，就唔系田北俊走出嚟，喂，迟又立，早又立，早啲立23条咧，就可能冇咁辣咁样，又唔好等到2047咧，就不如嗰阵时直接呢个引入呢个国安法咁样，就唔好讲呢啲咁样嘅废话 系。而家就等于呢个 A V 里边嘅胁迫系列，你而家拍咗阿钟国斌嘅咸片啦， 系， 而家就俾你睇下，你仲敢唔敢企埋去？系咪先？嗱，讲笑啫，唔系真噶，唔好又话人斩我又打我。咁嘅話，咁你諗下，你制唔制先？而家就係你有機會夾爆呢個香港呢班咁嘅撲街工商界。過去呢班撲街工商界喺梁振英上台之後，一路根本上就係俾共產黨如取如攜嘅一個最關鍵。你問我，泛民關鍵一直已經不存在嗰陣時候，其實大家諗清楚，余若薇啊、郭榮亨啊、梁家傑啊，包括胡志偉啊、楊森啊，佢哋都諗清楚，你點樣可以夾翻民主？即係呢、這個。議會裏面的議會民主回來 是嗎 是 你不只是向美國、啊、是嗎你不是很簡單我公開跟 田北俊談判、啊嗯、是嗎喂後面那些金主呢自由黨後面那些金主呢 殺到埋身了你始終都是要做決定而你那個決定呢牽連很大 不是 我直接開了一張單給你、啊、議會謝偉俊修訂這個會議規則要反對、 嗯、 公開反對第一個條件，所謂有條件延續香港政策法，唔係淨係美國啊，包括香港工商界。如果唔係對唔住，我哋係唔會出聲嘅。你咪叫邱騰華去咯。我哋只會要求咩咧？取消。你問我，直情發動群眾聯署一個英文嘅聲明 ，send 去呢個美國新選出嚟嘅呢個國會嘅呢個議長波洛西選到啦。係 啊， 係嘛？然後話俾佢哋聽，我哋要求取消。呢、這個唔係攬炒嗱，我話俾你聽， 俾自由黨啲個棺材擺前邊啦， 係啦， 要好見到棺材， 唔見棺材 先至開始識得係流眼淚，要諗清楚過去令到呢個棺材擺面前係佢哋自己本身建制派，因為要獻媚，因為要完全屈服於喺西環指導嘅情況之下， 賣港只有利益而冇代價嘛，所以咪人人賣咯。 係， 但係如果當你發覺就係我而家要擺個棺材喺度。邊個要做呢啲咁嘅嘢嗰陣時候，你哋要 pay the price，、 嗯、 要付出個代價。咁、 嗯、 我就想問一下你哋敢唔敢做啦？如果你都係咁做嘅，咁你咪真係要去 pay the price 咯。所以我覺得嗰個唔係一個恐嚇，嗰、那個係會真做嘅、 嗯。 不過就係個條件就係話，如果等於中共一樣，唔好再執行呢啲咁樣嘅 DQ 嘅政策，唔可以再周圍畫紅線，要翻翻去1997年，起碼第一屆特區政府嗰個自治嘅空間，咁咪有數圍咯，有偈傾咯。 要披黑波啊，其實禮真噶啦，係。 喂，大佬，你已經輸咗兩次，議會裏邊已經失手，跟住長驅直入，而家根本係，仲要惡到就話23條要懟上嚟，係嘛？跟住謝偉俊嘅修訂係為咗23條噶嘛？ 嗯。即係更加容易地嚇束手就 佢喺嗰個嘅 Bills Committee 裏邊就拋走你同許智峯啦，已經你明唔明啊？佢就係要咁樣啊嘛，所以佢一連串嘅部署嚟嘅，因為佢後邊有個黨國機器，即係佢有個 Puppet Master 喺度，就睇曬全局之後，然後就分配 A 做呢樣、B 做嗰樣、C 做嗰樣。而家你要懟冧佢嘅話，你先要掹走自由黨，係嘛？如果你唔掹走自由黨嘅話咧，呢、這個木偶師咧。佢一樣可以繼續咧，係成個操控成個議會政治。呢、這個木偶師不是林鄭月娥，其實呢、這個係共產黨嘅，其實 係西環。 如果香港人唔一日打出呢一支旗號嘅話咧，泛民喺將來嘅選舉只會繼續失利。呢、 嗯 這個我覺得我深有同感啊！喺選舉當日，佢哋連打到共產黨嘅候選人陳海欣都唔敢嗌。 嗯， 你問陳海欣係邊個候選人？大家心知其實。係嘛？民建聯 咧？點解咁滯？背後會有咁多即係建制派嘅大佬？ 喂，最後尾啊，喺美夫斯出口啊，佢所謂 ending 10:30嗰個記者會啊，第一個到場係老日日就嚟 ham 嘅林貝月家。 林貝月家 係嘛？大佬戴住個假髮都要撲出嚟。 係啊， 我真係驚㧬下㧬下跌埋個假髮。 跟住仲有俾梁振英炒咗嘅曾德成。炒咗之後係隱形㗎啦， 超後早就曾德成，你喺度啊？你見到佢，我同你都見到佢。跟住仲有喺中策組裏面梁振英嘅組織部部長高靜芝就喺美孚出現，最後尾拍住阿林貝月家。第三就係呢個李慧瓊啦， 係嘛？行政會議 有乜理由一個只係做過正座嘅陳海欣可以動員到呢一人？仲未計 婦女界 哥啊，呢、這個曾偉雄啊，呢、這個秃鹰啊，係 呢個三大重量級人物就嚟幫佢做呢個 ending 嘅 show 嘅報警板喎、啊。你要記住喎、啊，佢哋冇嘢講嘅喎，企喺後邊嘅啫喎。所以 Lens 叫啲人埋去圍佢哋，喺度嗌口號有原因喎，等佢哋片出唔到街嘛。嗱，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你就見到，但係點解你連揭開呢個最終、其實一國兩制不存在，因為特區政府已經被共產黨全面控制嗰陣時候，呢、這個只有你係親共定反共嘅選擇，其實根本冇其他選擇。好多人意圖就係話，又係好似美國1972年咁樣 engage 中央就可以重啟政改。你唔好講出嚟說服唔到啲後生仔，我諗我哋呢代都說服唔到。你唔好講喺個雨傘運動裏邊瞓咗70多日嗰班人，連我哋都說服唔到。 而家係講緊全面管治、全面滅聲嘅過程裏邊，係咪都仲要透過呢啲嘅選舉咧，係去彰顯民意同埋反抗？ 各位睇下新疆路透社最新嘅報導，新疆成140多個球場咁大嘅集中營，50多個大佬，唔係淨係伊犁嗰、那個。呢、這個咩世界嚟？你問我。然後跟住北京推行呢個社會信用制度。全面監控用呢個人面識別系統，仲有姿勢識別系統嘅發明人就係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行路姿勢，你記唔記得警察用過嘅香港？ 點樣啊？ 喺阿林子健釘書釘案裏邊。 哦， 你有冇睇全星全真社嗰個分析啊？ 話佢係內八字咁樣 嘅，係用步姿嚟分析。當時我覺得好奇怪，哇！我咁先進嘅，點解呢個香港嘅呢個傳媒，我覺得根本係警察俾佢。而警察俾佢，警察亦都有呢個步姿分析嘅， 已經有數據庫喺度，已經引入咗呢種， 已經有個數據庫喺度。所以我就話，中國大陸變成咁樣嘅一個集中營嗰陣時候，香港係冇辦法獨善其身。你以為咁樣去幫香港延續呢個香港政策法，中共係會放你一馬咩？係唔會嘅。當日香港嘅民主派咪一樣支持延續 MFN？ 係啊， 係嘛？因為中美的格局是遠遠大過香港，他不會因為香港，如果他會放香港，也不是因為香港的政黨可以壓到他們、engage 他們，因為他是大到這樣，我們是這麼小，是不是？我們要發揮共幹效應叫起他，我們只可以是個共幹的支點，個力一定不可以在我們，我們哪裡有力的，其實，是不是？你看回佔中影子，是不是？差不多做到盡了，你問我再做下去就是梁天琦那種了、就全部重判了，是吧？佔中已經是和理非非裡面的做到盡了。現在我覺得是一個大的，即是本土思潮，其實是一對針對這個局面的一個大的反彈的、所以如果你要拿回那個本土年輕人的支持，我覺得鄺保賢那段說話是有意思的，他回余若薇，我不是吃花生，我不是 重複他們之間爭什麼，而我只是說鄺保賢是說出了一個事實，是就是本土是一種思潮，而不是一本風波，不是一個實體。 現在因為1125、九龍西那裡民主派敗選，那當然是萬箭穿心啦、又即好像說任何關於說要、即虛心謙虛是去檢討都被人嘲諷、樣我們已經預計了呢，其實在311姚松炎敗選的時候看到了，即姚松炎作為其中一個、即受害人、一路受到批評，現在同一個情況是發生在李卓人、仁哥身上，也都發生在民主派身上，但同一時間我們要檢討的過程裏面又不能夠去漠視了，即一方面要批評我們民主派有很多做得不足，傳統派是怎樣，即是傳統的民主派怎樣被年輕人說是離地、又或者是、沒有體恤他們那種的苦況、樣，但同一時間又不能夠漠視我們現在面對或者香港民主派面對是全球最大的社團嘛，大佬統治著地球上面1/5人口的這種有錢亦都是有依賴這個、這個、的無限資源還有資訊科技做的專權 無孔不入的數碼列 機器嘛，即大家 要這樣去看，所以我們在頑抗的過程裏面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又或者是未做得好需要檢討，但同一時間就要了解那個真相，就不是看一部分而不看另外一部分。 人們不是說因為你好像李卓人說、因為泛民沒有執政的機會等等，這個不是藉口來的、他是要你反對得有力，我覺得，而不是說 求其做啲嘢就算啦咁樣。咁你反對得有力嗰陣時候，你班友又驚喎。我就所以我喺選舉之後嘅文章裏面我就係講，我話你要成為一個真正嘅反對運動，有兩個問題你要處理。第一，同林鄭月娥政權嘅關係。咁啊，跟住咧，李慧玲駁斥我啦，話如果你咁樣懟阿林鄭咧，就六八九會再回潮啦。呢個係呃人嘅，話俾你聽，六八九係冇可能再回潮嘅。呢個係呃人嘅， 唔係梅開二度咩？ 係林鄭嗰邊放出嚟去夾呢個民主派嘅。 哦，即係佢 你唔支持我係啦， 都玩兩手。 你唔支持我， 有個 PK 喺隔離 嘅，極左嘅 PK 喺隔離咁樣。嗱，我嘅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你真正反對運動咧，你就真係咧無孔不入啦。 嗯， 即係好似泛民嘅反對派，就係咁啊，無孔不入。咁你泛民要做真正嘅反對派，你都要無孔不入。即係有位就入。即係話而家你見到，首先你要判斷林鄭月娥係咪完全可以有能力不受中共控制先。你回答我第一個問題。如果你話 yes， 咁然後就第二個問題啦。即係話林鄭係冇自主性嘅，佢喐朱海迪。村長選舉都是要執行的， 他是執行者，他是傀儡，他始終都會執行這些政治任務，直接實際嚴重地打擊香港民主派。 他你 engage 了他，你可以只可以得到的就是什麼呢？就是所謂在香港內部資源分配的一些利益，譬如小學學位教師學位化，小學教師學位化，或者某一個的社工社會福利的撥款會增加， something like that， 假設好了，是不是因為這樣而你冇咗個大局觀，就要支持林鄭咧？咁我就提出個批評，就係話，如果你咁樣嘅話，其實你同建制派冇分別嘅，因為你眼中只係有你界別嘅利益，而冇咗香港利益喺度。因為如果呢個係香港利益抵觸你界別利益嗰陣時候，其實你應該企翻喺香港嘅整體利益嗰度，而唔應該淨係企喺界別利益嗰度。你咪唔好要咯。你講明俾啲選民聽，我唔可能咁樣。 你清楚地交代個論述、理據。我相信是能夠爭取得到，即使你自己界別的業界的理解的嘛。 即是說現在立法會裡面發生的事，林鄭一句就說那個是立法會的事務，我不會干預，這個是假話。因為林鄭後面有個黨委在這裡，而個黨委同時操縱著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即是說等於你信不信陳凱欣是因為山竹颱風見到人搬樹很感動而去參選？是不會的嘛， 即假到無論啊！呢個 係啊，就算林鄭話呢個係立法會事務，我不會干預。對不住，我覺得係所有政治的責任都要算在佢頭上，除非你共產黨出嚟幫佢擋。如果不是的話，佢就是最高的決策者，包括謝偉俊修改議事規則都好，你一定要算到林鄭頭上。如果不是，冇辦法 call 停嘅。我覺得呢啲嘢，咁你選嚟做咩？你問我，喂，市民感到疲乏、心淡的原因不是心淡李卓人，我成日都話。而是心淡入了去都不知道做什麼，都不知道有什麼可以阻止這個情況。 市民都知道，即有些事情 是頑抗，是做攝腳石，知道香港是去沉淪的過程裡面，但是是不是民主派都是在一個過程裡面就顯示到出來呢，是即已經盡己所能， 即是他們不肯含的原因， 即是盡己所能是去搏到 盡，不肯含淚的原因，你等等我講完，差點講錯，他們不肯含淚的原因是什麼呢？他覺得含了淚沒有用啊。嗱，你話含咗淚有用，譬如好簡單，你入去衝嘅，佢會俾票你。如果佢含咗淚，你去國際，我講到明，我去國際社會安排呢一年嘅行程， 係會做啲乜嘢？ 歐盟、歐洲議會、外國政黨、美國、英國，我點樣遊說？海外嘅學生組織，我點樣聯繫？喂，我覺得你問我啊，如果你攞住呢個政綱出嚟選，一定我覺得你會攞到年輕人嘅支持，都唔使諗我覺得，唔係因為你係咩派別出身。而是因為你的政治主張反映了他們的訴求， 同埋亦都係一種即係起碼比較過去十幾年啊，即係一種新的嘗試，又或者過去即係完完全全只是依賴議會路線的伴隨住而家嗰個政治制度日益崩壞的過程裏面，係有一啲嘅即係實際嘅工作是可以做。 係啦，而家就係人哋要你，喂，你真做啊，喂！頂唔好打格仔假做啊！而家要真做， 打真軍。 而家打真軍，好啦，你就要打真軍。你話俾人聽，你要打邊場真軍先？我就話第一場真軍就喺國際，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呢個時機係即係好耐都冇出現過。而家重新出現嗰陣時候，好，共產黨實會禁制嚟去牽制你，包括試圖揾一啲中間人去影響民主派政黨，唔好做啊！老共會發難啊！喝停佢哋，阻止佢哋。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要懂得去 leverage， 我叫做，得 你同我傾啊嘛，你想我唔做嘛得，你埋嚟同我傾啊。譬如工商界游說民主派嗰陣時候，你唔好走去 lobby 取消啊，得，我同就同你田北俊，如果你 agent 係田北俊，我就同你田北俊傾，係咪先？邊啲嘢你唔可以支持共產黨，唔可以支持林鄭月娥做邊啲嘢？一定要叫佢阻止呢個繼續 DQ 落。係 啊， 係咪？民主派講佢唔聽嘛，你咪工商界講。 嗱，郭榮亨今日就有出。直到特首林鄭月娥嚟到立法會嘅午宴嘅，佢亦都有講到，佢亦都講到佢將會去啦。咁啊，另外咧就邱騰華就有有同阿郭榮亨係有一個對話嘅，甚至乎咧大家去傾政府係咪都有相類似嘅動作啊？行程會係點樣啊？嗱，自由黨亦都話商界自己會有一啲嘅 delegate 嚇，有一啲嘅代表係會過去嘅。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係好啦，即係佢哋喺個過程裏邊咧，可以一齊咧係去同美國嘅商界或者政界咧係去接觸嘅話咧，係清清楚楚、原原本本，唔單止去交代香港而家嗰個實際嘅情況，喺個過程就係做你頭先講嗰樣嘢啦。要協迫翻，話翻俾自由黨知，話翻俾嗰啲商界代表知。嗱，而家去到請大家認清楚當下嘅局勢，甚至乎作出一啲好具體嘅承諾，係點樣去做？ 你問我，如果對家要搞你好易啊，叫阿馬凱再一次入境，你又再一次唔俾佢入境，即死㗎啦，已經係。 其實近呢一兩個禮拜，如果你有留意咧，建制派係收咗口㗎。 而家香港咪處於一個咁脆弱 嘅嘢咧，冇再講添啊。 處於一個咁脆弱嘅一個咁嘅環境，係咪先？正正就係要喂大佬已經輸咗四年了。坦白講，群眾政治我自己覺得，群眾運動要再起係好困難。點解咧？因為而家仲係大審判嘅階段，大家都驚。你問我。係嘛？亦都旺角蘇聯嗰個嘅判刑咁重。 係，下個禮拜一開審啦。 今次呢個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大佬七碌嘅大佬啊！ 量刑起點喎、哦。 所以我就係話係驚。 有部分嘅罪名係 會有一段大，你睇台灣嘅美麗島大審判之後咧，其實係一段大嘅衰退期。 係。 好啦，群眾政治難以再起嗰陣時候，你再搞示威遊行咧，冇用嘅，我覺得。你可以做，不過個政治效用好低。而家係精英政治談判嘅時候。精英政治談判就是講謀略，我覺得你一定要把握個時機做一個政治判斷，而政治判斷不是話匿喺度嗰間房度自己諗嘅，你去了解多啲美國嘅政治嘅政壇嘅形勢，你要去收風，揾翻以前嘅老關係，知道而家其實呢個 administration Donald Trump 嘅 administration 諗緊啲乜嘢，係嘛？喺而家 G20 嘅談判會有啲咩可能性出現嗰陣時候，你先至好行呢一步。不是走去做啲嘢 do something， 不如唔好做。如果你 do something 嘅話，即係你冇一個謀略喺後邊啊，你冇一個 strategy 喺後邊，你不如唔好做。如果做走過場嘅嘢，你做嚟做咩啫？咪斬俾人鬧，其實係唔係話叫你因為咁樣怕俾人鬧而唔做嘢，而係諗清楚你想 achieve 啲乜嘢先。 我哋善種善土，公民黨行到呢一步咧，好似你話背負咗好大嘅，即係而家嘅你話係責任啊、期望啊，喺個過程裏邊咧，應該就我希望佢哋做得更加審慎嚇、啊，即係諗清諗。 喂，一齊咩㗎？你問我。 係啊，唔係淨係 呢壇嘢， 唔係淨係公民黨嘅事㗎。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向香港特別係民主派支持者係去展示，即係作為反對黨、作為在野嘅、作為即係民主派嘅，佢可以喺有限嘅空間裏邊能夠發揮嘅政治影響力係可以點樣係去即係增加香港自己本身個談判更好程度上去保障我哋嘅。 人，我覺得僆仔玩你楊岳橋，唔係因為你去外國游說，或者去咗外國唔去投票，而你去外國做乜？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如果佢認同你嘅目標，就算你立法會唔開會啊，一個月啊，佢哋都會支持你。如果我走去美國長期游說呢個美國嘅國會議員嗰陣時候，只要你能夠清清楚楚話到俾人聽，大家睇到你做乜嘢嘅話，冇所謂嘅喎，係咪先？所以我就話唔好話因為。很多嘢人哋批評你去了外遊外訪，所以咧就好似去國際化就有 驚咗， 相抵觸啊！其實我覺得係冇抵觸嘅。其實，如果本土運動係一種思潮嘅話，你就要 catch 究竟呢個思潮同我哋傳統泛民出身嘅人有咩分別呢？大家記住，李卓人、姚松炎嘅敗選唔係一個所謂 generation 年青人嘅問題。不是年紀的問題，我覺得最後我仍然相信是你的政治主張勾了， 你冇辦法因應而家呢個香港嘅形勢嘅改變，去提出一套能夠吸納。好多人話：喂，光譜嚟由呢度去到呢度，好難走嘅喎，搞唔掂嘅喎，咁樣。但我自己唔係咁睇嘅喎。嗱，首先泛民自己都要檢討嘅，就係嗰個移民配額嘅問題。 係，每日150個。 你唔可能係完全由呢個Soko 嗰種嘅立場、何喜華嘅立場去 hijack 曬成個泛民政黨，我覺得。任何地方都有嗰個移民嘅審批權，呢個不牽涉到所謂人道啊、人權啊，即係等於你哋嘅立場啫嘛。 錯置咗個問題， 嗰個政策嘅問題嚟噶嘛，唔係道德問題嚟噶。 每一個嘅社會去接納新移民嗰個嘅幅度同埋嗰個嘅速度，接納有幾多嘅數量咧，係絕對影響緊嗰個社會嘅發展同埋佢嗰個移民嘅政策係咪適當地係去制定嘅，就唔係話一觸及到呢度咧，哦，咁你係咪對呢啲外來人口啊或者新移民啊係一個歧視啊，係咪唔俾福利佢？根本就問錯咗個問題，你錯誤理解個問題，就冇一啲合適嘅政策倡議係出咗嚟，更加唔好講話解決個社會。面對這些挑戰， 還有你問我何喜華是最 pro-government 的，在泛民的或者公民社會的組織裏面，就由他自己去爭取咯。我覺得這個不是晦氣說話，我覺得，而是因為我覺得那個問題是一個真的一個要泛民要認真處理的。你不可以每一次一談這個問題，我記得當年就是吳明欽就是明德的哥哥，在屯門做這個立法會議員出身的，就是選了沒多久之後就病了，跟著過了身。當時我在民主黨的時候，每一次一講到選民問題， 選民啊，係啦， 阿吳明欽一定要攞 exemption 嘅，民當時嘅港同盟係一定豁免佢唔使跟黨投票嘅，因為佢嗰個問題就好具體嘅，佢日日嗰啲屯門居民，如果你話贊成選民營俾佢哋開放式啊，大佬死得㗎，你唔使選嘅真係，你梗係咯，我住喺港島區，梗係感受唔到嗰個問題㗎。因為船民營不在我那裡嘛， 因為除了是原則上面的處理的話，你都要實際的問題確實是構成影響嘛，那怎樣去做呢？有什麼可以做呢？這樣 是的，所以我就說這個問題不可以一開波就已經上升到一個道德問題，那就沒得談了，就是說好像一反對這個即是150個移民配額，就好像你沒有道德那樣，這個就是另外一種交來的，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具體問題具體談，係嘛？攞翻個審批權，我相信呢個係最大共識嚟嘅。 我亦都相信本土思潮好重要，就係點樣如何落實到去呢啲好實質嘅政策倡議。有咩政策嘅建議係去解決呢啲嘅，例如係中港矛盾啊、香港人身份嘅問題啊、中港融合裏邊嘅香港嘅經濟點樣受到影響啊、香港人日常生活點樣受到影響啊？呢啲好具體，即係真係針係吉到香港人嘅肉嗰啲嘅問題啊嘛。 嗱，好簡單。歐洲選舉，你看德國選舉呢個綠黨即係勢力越嚟越大嘅。嗰日有個德國柏林翻嚟嘅聽眾，我哋講起呢個即係歐洲嘅政治運動。 哦 ，Green Party 嘅崛起其實佢正正就係開始擺脱意識形態。 嗯， 本土運動有兩類，一種意識形態先行，就係講民族、講身份、香港人嘅認同。呢套咧，我覺得喺經過旺角騷亂之後咧，係。難啊，因為佢打港獨嗰下咧就直情咧全面封殺佢哋， 哦， 就係所謂嘅意識形態嘅本土派， 成為咗此路不通嘅一種 短期內，我覺得短期內嗱，你唔贊成都我都可以辯論嘅，短期內好難行，但可以暗地裏宣傳嘅，搞啲本土歷史嘅研究啊，本土嘅政策嘅研究啊咁樣，暗地裏可以做嘅。第二就應該轉翻去咩咧？好似綠黨嘅方式啦 ，alternative solution。提出一些不是只是行政府這一套的， 是啊， 我相信現在市民不是在說年輕人，我相信是期待我們的代言人本身 是 能夠提出一套的主張， 是 這套主張是反映香港利益優先，而香港利益優先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具體政策， 是 教學語文政策，香港利益優先即是取消普教中，廣東話優先，我相信這個是拿到很多香港人的支持。第二就是那個的旅遊基建規劃，喂大佬，今天通過那個音樂噴泉根本就不是for觀塘的居民，觀塘居民就最想外面那個的海濱公園拿來跑步的， 繼續在那裡，就是去讓香港人 去消閒或者是跑步，又或者是去有一個較為寧靜的公共空間。 音樂噴泉就純粹是為了自由行，我覺得，因為外面有個叫觀塘海濱廣場，已經是自由行在那裡 shopping 的基地來的了，你如果這個問題你不要在財委會裡面只是 講緊小白象。Rather than， 我覺得那個問題是超越小白象。 要 reframe 個問題。 係啊，個問題你 escalate 到一個地步係咩？究竟香港嘅資源係咪應該用翻喺香港人優先先？如果呢個原則 apply 嘅話，喺區議會都 apply 嘅喎，唔係淨係立法會。我覺得，我相信如果你係咁樣嘅政治主張咧，你好似阿鄺寶賢所講啦，如果佢一種思潮嘅話。我相信你是會爭取到真正的本土，反而那些在搞震的那些慢慢反而會曬爛。 那些根本已經將他自己很清楚轉化成為焦土派，而焦土派好像永遠都依附，即是你說是針對著民主派參與選舉的時候才發揮他自己的存在價值。 真正去 strike out 他們其實不是靠他們網戰，大家在這裡 cap 圖，你罵我，我罵你，其實沒有意思的。真的，這種玩法只會令到很多真係真心支持本土的年青人咧，覺得厭惡，所以我覺得真正的玩法，你要 screen out 呢班友，即係將佢 marginalize 嘅話咧，其實係應該咩咧？你提出一個本土的政治主張同埋政策主張。其實我覺得你哋個組織係有呢種咁嘅能力㗎。譚海邦啊，你啊，其實最先去提出一個政策性、務實性的本土的一個政治綱領啊嘛。當時我都鼓勵你，話應該喺呢條路裏邊行落去，因為呢個先至係 sustainable。其實呢個就係歐洲。即係德國的 Green Party 綠黨的玩法，係嘛？譬如好簡單，喂，我不是不收難民，德國默克爾就無恩別咁收， 係啊， 綠黨都面對呢個問題，咁點算啊？ 係啊，佢哋提咗佢哋自己的建議，係咪計分制啊？係咪有限額啊？點樣去接收啊？接收的過程裏邊涉及啲咩嘅資格啊？咁樣 係，咪 exactly 咪就係恩別啫嘛？喂，大佬綠黨夠交啦啩？咁會唔會因為提出恩別政策而被視為係呢個違反人道？梗係唔會啦！呢啲就係叫做冇咗 imagination 同埋太過膠，太過個腦塞滿曬啲塞死曬。其實我覺得， 因為政策工具其實有好多問題，有一個，但係咧解決問題可以有唔同嘅政策工具咧，可以選取嘅， 同埋嗰個可以討論。 係 最重要係公眾可以討論。我而家話俾你聽，我有 A、B、C。係我同公眾討論就唔係話我而家話俾你聽只有 A。而你落去聽聽啲市民究竟佢要 A 定 B 定 C 先。如果大部分嘅市民係需要收回呢個審批權，同埋要引入一個 screening 嘅，除咗收回之外，仲有一個公開嘅 screening 嘅制度嘅話，咁呢個咪你嘅政策 option 咯。如果你作為一個政治嘅代言人嘅話， 因為涉及到你話德國又好，香港又好，即係香港未來發展，我哋有冇人口上限啊？個社會發展個經濟係要點樣嘅新移民啊、外來人口先配合得到？呢個係個辯論嚟噶嘛？而呢個最重要亦都涉及到香港人嗰個切身嘅利益噶嘛？透過呢個辯論嘅話咧，你就可以重拾翻，去重新地去討論香港嘅相對制度優勢向邊個方向係去發展啊？咁樣喺個過程，亦都揾到個身份認同，呢啲係重要嘅一個， 仲有好多嘢， 即係同選民同市民嘅一個 dialogue， 一個政治上。邊嘅一個嘅互動啊、辯論啊咁， 同埋仲有好大空間我話俾你聽啊。譬如你見到而家傳媒咁樣俾共產黨控制，取消咗香港電台取消播 BBC， 就轉播中央電視台之後咧，就收視率急跌。喂，大佬呢個如果係香港人利益優先嘅，點解我要？點解我哋冇得選擇啊？係 啊， 點解唔可以睇 BBC 一路播開 BBC 嘅？係嘛？嗰啲中央電視台嗰啲根本係 propaganda 嚟嘅，點解我哋要睇啊？跟住電視發牌，你咪要求 TVB 將來發牌，大家一齊去。出席他們的諮詢會，要求發牌裏面本地的製作要佔多少個小時，是嗎？不夠的再加多些，有多少是公共事務，是嗎？你就在本地的發牌裏面動它咯。所以我就說其實你還有很多這些這樣的 loophole 在這裡是可以動得到的。如果不是你說意識形態方面一舉高舉那個的所謂香港民族論那種旗幟的話呢，就你硬碰硬了，這個就會令到很多人反而調回轉，現在這個氣氛他有個恐懼，從政的人他不敢走過去， 擔心那裡是紅線， 是啊，他真的覺得會什麼，會糟糕。所以我就說一個本土的議程，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由開始的日 子多了， 其實我們的當日第一集你記不記得，我們就是講緊這件事，如何建立一個本土的政治和政策議程， 由地區自治，由這個地區的行政，由這個的交通規劃、 基建 等等， 土地供應 作為切入點的， 這個也是過去我相信最大的力度在這方面努力的，除了你們之外就是自決派，而自決派很可惜就是說因為共產黨正正看到他們是那個未來，今次 DQ 劉小麗，我覺得是因為他知道劉小麗是會打敗陳凱欣的，全部計到數的，其實所以才 DQ 他。所以我說 泛民為什麼要全面跟林鄭反台，是你要封殺 DQ， 因為變成這樣的話，你來來去去就剩下一班老爺交人，他就愚蠢愚愧咯，因為他已經限制了你哪些人從政嘛。他最怕什麼是真本土啊，你問我、 哦、 共產黨最怕是真本土啊，即是說當朱凱迪、劉小麗、姚松炎這班人、再加上鄺寶賢、團結其他新民主同盟、那些變成一個將來的主流民主派的力量的話，這個就是共產黨最不願意見到的事。 我們在問一些問題，又或者是嘗試去揭露踢爆、就是、政府現在的管治如何影響、就是、香港人的未來、本土利益等等，其實是、就是、捉到他們的痛處嘛。 是 啊， 啊，他們不想見到這件事， 所以我就 搞滅聲， 所以你一定要去堵塞了那個 DQ 的流動，我覺得如果堵塞不到那個 DQ 流動，當你有一些所謂本土的聲音出到來，慢慢他就會有紅線呢，就會一路移啊！你明唔明啊？移到唔單止自決派啊，移到甚至係所謂真本土派咧， 會噶， 都會被 DQ 啊！咁你就死得噶啦！我話俾你聽，而民主黨、公民黨就民協化，我每區俾翻一席你做地區事務，冇所謂噶，你咪同我一齊做蛇齋餅種，佢都樂於擺你喺度做花樽啊！你明唔明啊？我點會喐你啫？ 翳都翳你做翻喺度先， 翳都翳你喺度，繼續喂唔好自殺啊！咁樣唔好死住啊！咁樣繼續選啊！係嘛？陶韻新唔好走啊！繼續選啊！咁。當你願意去做這個，所以我說政協花瓶化就是他們的終點站，就是這樣的意思了、因為他要將最有更新力量的人全部消失於無形，即是消失於萌芽階段、在他政治人是需要過程去成熟的，我覺得如果 DQ 引入到村長，即是說區議會必定是用這一套，即是說泛民的政治人才將來只會出到胡志偉這個屋，我不是說胡志偉，我對他沒什麼個人意見，即是只有一種社區服務的那種的形象了。咁你個民政質素去到呢啲嘅策略思維啊、政策思維嘅力量咧，一定係有限制嘅，因為你本身嘅時間係做咗社區嘢多嘛。以前泛民唔係咁噶嘛，泛民人才多嗰陣時係嘛，又有策略性，又有全港性嘅嘢，又有係地區嘢，幾類人噶嘛。 兵分幾路嘅係。 所以我就話，當去到佢揀你嘅人咧，佢就一定係揀嗰類人嘅，因為嗰類人對佢威脅最少嘅其實。 亦都可以 engage 佢哋，或者係即係可以控制嘅範圍之內啦，可以咁講。 係啦，所以我成日都話，什麼是本土派咧？講翻今日嗰個主題，其實本土派唔係一個政黨，亦都唔係個別嘅意見領袖可以指揮嘅嘢嚟。即係好似鄺寶賢講，唔係一本風簿。咁係乜嘢咧？其實係一個時代嘅要求，係一個中港關係已經俾中共拆毀了個邊界，然後全面融合底下一個新的政治要求和政策上的訴求， 是港中矛盾之下催生出來的一種思潮。 港中矛盾變質了，以往我們那個年代港中矛盾只有一樣東西圍繞著，叫做民主化、 政治層面的啫，而家咧就全面擴散到去經濟、 社會 文 化、 身份 認同，這幾大方面。如果你冇辦法去回應呢一種咁樣嘅變化咧，你只會等淘汰，真係每一次含淚，每一次吹雞，我都會幫你哋。但係其實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真係嘅。你睇住都係凋零啦。我哋呢一代都凋緊零啦，已經係下一代又接唔到上嚟嗰陣時，咁咪全部一齊凋零咯。所以我就係話，泛民係有個責任係咩咧？李卓人講得啱嘅，係要扶植真正嘅本土派進入立法會。我相信呢個係最大可以團結到大家嘅一個力量。某一啲政策主張係可以變成係大家可以接受嘅政策主張嘅人，我相信係要自決派已經，我相信去到兩年之後咧，包括朱凱迪我都覺得好敏。你睇到而家咁樣針對佢，係一個大嘅危機嚟嘅。如果呢兩年你唔應對呢個危機嘅話咧，到時你咪好似民協咁咯，一區一席咯，對共產黨冇威脅㗎。係嘛？五議席嘅選區咪俾翻兩個你咯，七議席嘅選區咪俾翻三個你咯。其他嗰四個或者五個咪落入佢袋咯。跟住佢喺議會裏邊，無論直選同埋功能組別，都繼續佔多數。咁呢個咪就係政協咯。 阿拉斯加蟹咁剪曬啲長腳，咪擺你個水。 咁呢個咪就係政協嚟㗎啦。其實係已經係都唔使講啊，冇懸念㗎啦。好啦，咁啊，今集因為我哋要去一陣間八點半啊。 社民連嘅會慶 咖喱飯之後咧，仲要食呢個辣椒飯，唔知夠唔夠辣咧？ 叫阿長毛唔好咁興先。係係啦，咁咧就呢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亦都最後尾講翻一句啦，即係呢個撈鬆所引發嘅呢啲風風雨雨咧，其實好快會過去嘅，我覺得。亦都係有好多政治操作喺度嘅。咁支持我哋嘅人咧，你哋放心，真係唔使擔心，我覺得。好快會過去嘅。 我哋撐住。 唔係，我覺得亦都唔係一個真係唔係咩大件事，我覺得。咁所以咧就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對我哋城寨嘅支持啦，希望大家繼續可以叫多啲人去睇我哋嘅節目，贊助我哋同埋續會，參加成為我哋嘅會員。希望我哋可以走得更遠。多謝大家。 好，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們不懂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沒有聽過政治咖喱飯嗎？ 咖喱飯有沒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剛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